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8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各区党代会本周内集中召开，通州区给出副中心未来5年发展计划表。 京城京市，琉璃河遗址考古重要成果昨天发布，新出土了一件文物，意义重大。 顺义区率先开展桥下空间试点提升，这三个桥区明年9月实现变身。 国内方面，浙江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例，5地划为中风险区域。 内蒙古满洲里现有未退房旅客1813人，涉及26个省市。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中方回应其将为错误行径付出代价。 财经资讯，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促进房地产产业良性循环，释放了什么信号？ 前沿科技，古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搭载的卫星将会开展多项全球首次在轨试验验证。 8:3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市文旅局推出10条迎冬奥赏冰雪主题游线路。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孙畅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各区党代会上的最新消息。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东城区党代会上了解到，明年东城区将统筹推进30栋楼宇改造升级，深入推动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争新增6栋以上亿元楼宇。 目前呢，东城全区共有300多栋商务楼宇。从2019年开始，东城区就已经针对一些空间利用率比较低、区域贡献较小、功能定位不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低效楼宇开展了改造升级，目前已经完成改造90栋次。 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东城区将会继续对30栋楼宇开展改造升级，打造出一批有特色、有亮点、有贡献的品质楼宇。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明年东城区将会通过聚合优质资源，主攻优势产业，以产业集群化推动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全区还将会组织召开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评选年度紫金楼宇、主题特色楼宇，给予楼宇政策奖励和服务优待。 来关注副中心。据了解，未来5年，通州区要全面建成行政办公区2期、运河商务区、起步区、城市绿心3大公共建筑、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和东六环入地改造等重大节点工程。 在生态环境方面，通州区将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和一批城市公园和精品乡村公园，森林覆盖率将会达到36.5%，基本建成通州堰等一批工程，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在文化旅游方面，通州将进一步做优环球主题公园周边综合配套。此外，未来5年，通州还将会建成人民大学通州校区等一批优质学校，并实现安贞医院、首都儿研所等一批优质医院投入使用。 石景山区也有不少计划。记者昨天从石景山区党代会了解到，未来5年，石景山将会持续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深入实施新一轮高精尖5年行动计划，聚焦银行保险、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不断地培育壮大高精尖产业体系。到2025年，石景山区的高精尖产业收入要达到3450亿元。 接着来关注平谷。平谷区党代会提出，未来五年平谷区将锚定物流高地目标，放大马房物流基地聚集效应，完成马房站建设，推进其与国铁直通运输，坐实平谷天津港多式联运中心，服务首都新发展格局。 平谷区表示，未来将会继续推动首都食材供配中心、流通加工中心等项目的建设，加强与物流龙头企业深度合作，瞄准世界一流，逐步打造先进物流企业的成长地、创新地和功能地。同时，平谷区还将会打造物流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增强园区专业化运营管理能力，完善现代物流行政支撑体系。 最后，北京市昌平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在昨天上午召开。昌平区委书记甘敬忠向大会报告了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以及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甘敬忠说，今后五年，昌平要全力建设好未来科学城，做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枢纽型主平台，要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全面实施未来科学城规划，攻关未来科技，发展未来产业，聚焦未来人才， 要做强两股一源创新引擎，生命股要保障昌平国家实验室建成投用，以生命科学园为核心，以京藏京新高速为主轴，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生命股创新走廊。能源股要集中布局碳减排新赛道，开展国家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国际先进能源产业集群。沙河高教园要服务高校院系学科整建制迁入。 报告中透露，昌平区还要引入更多的天使、风投、私募等创投基金和投资机构，促进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争取更多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在昌平布局。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7:46进入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考古的重要发现。昨天上午，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琉璃河遗址考古的重要成果。值得注意的就是，考古人员在现场呢发现了一件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鱼簋纹饰相同，对研究墓葬随葬器用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簋啊，就是簋街的簋，在古代呢是一种盛食物的器具。 据介绍呢，这次发掘的是 M1901 号和 M1903 号两座西周早期墓葬。40年前，这里出土了迄今为止北京地区一只最大的青铜器，叫做锦鼎。当年呢，由于地下水位高，两座墓葬没有发掘完整，一些细节没有完全的揭露出来。而这次考古发掘则有了全新的发现。 那么有趣的就是 M1901 号墓葬新出土的铜簋呢，跟40多年前出土的鱼簋纹饰相同。不过，据顶盖上的铭文推断啊，这两件簋的盖儿在下葬的时候应该是给混淆了，这一错就是3000年。粗心你看看，酿成了大错。 3000年之后，还是有人给他改过来了。 同时 M1903 号墓葬呢，还出土了多件漆器。专家说呢，漆器的发现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边角阴暗、空间局促等是制约桥下空间发展的顽疾。今年呢，顺义区发改委梳理出区域范围内各类桥下空间195处，在北京全市内率先开展桥下空间试点提升。预计到明年9月底，顺平府县新凤伯桥、顺平路高架桥等地将完成改造升级。 据了解，新凤伯桥连接府前街和顺平府县，横跨潮白河，是潮白河沿线的市县核心，是周边居民、游客、学校师生休闲的重要场所。改造提升之后呢，顺义区会将其打造成为与两侧公园绿地融为一体的集活动、休闲、文化生活的一个新的去处。同时呢，项目还将会把旧凤伯桥一并考虑在内，为其打造的空中花园呢，会成为顺义区的新地标。 再说，顺平路高架桥位于顺义区的核心位置，这一区域呢，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大，非机动车的流量较小，存在着空间绿化不连接、利用不足、照明亮化不足等问题。改造提升之后，这里将会分隔城市的灰色界面，并打造成城市风景线，同时显著提升顺平路周边的慢行系统，提升周边商业餐饮店铺的可达性，带动区域城市发展。 北京市政协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又要和居民朋友们见面了。今天下午1:30到4:30，明天上午9:30到11:30，北京市政协工会界委员将会值守在12351热线旁边，倾听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 今年是北京市政协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开通的第16个年头。每年活动结束之后，北京市政协工会界的委员都会围绕着热线反映的问题调研论证，提交相关的提案。在去年呢，这一活动就形成了3件界别提案、3件集体提案和33件委员个人提案，有力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解决。 今年的热线活动结束之后呢，委员们也将会继续围绕着热线反映出的问题展开深入调研，形成提案后会在即将召开的北京市政协13届五次全会上提交，有机会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意见建议带到北京市政协全会上进行交流和协商。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疫情。浙江省卫健委主任张平昨晚通报说，12月5号至今，浙江省共发生3起本土疫情。截止到昨天晚上9点，浙江全省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例，已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107人，已划定5个中风险区域。 这18例确诊病例呢，包括宁波镇海区报告的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初筛阳性3例；绍兴上虞区报告的确诊病例1例，初筛阳性2例；杭州报告的病例2例，初筛阳性2例。目前3地的相关涉疫场所全都进行了分类管控和环境消毒等工作。 张平称，根据流调显示，宁波镇海区疫情为一起独立的疫情，与绍兴上虞、杭州萧山疫情没有本地关联。当前3起疫情的流调溯源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当中，其中镇海疫情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基因测序结果综合分析，与浙江省外近期疫情相关联，上虞、萧山2起疫情则有高度关联性。 昨天0点到下午2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26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35例。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19例是在集中隔离人员核酸检测当中检出，4例是封管控区域核酸检测当中检出，3例呢为居家封控隔离核酸时检测出来的。目前当地第10轮核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昨天0点到下午2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26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435例。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19例是在集中隔离人员核酸检测中检出，4例为封管控区核酸检测当中检出，3例为居家封闭隔离核酸检测当中检出。目前呢，当地的第10轮核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中。 11月27号疫情发生之后，为了有效防止疫情的外溢，满洲里市第一时间关闭了机场、火车站、客运站，因此造成部分外地人员暂时无法离开，滞留在了满洲里。根据统计，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有未退房的旅客1813人，其中自治区外的旅客952人，涉及26个省市。 好，国内消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啊。12月6号晚上，江苏南通多名身穿净通市容制服的工作人员粗暴对待一名卖甘蔗的老人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随后呢，事发地南通海门区三星镇发布情况说明称，身穿制服的人员为当地市容服务外包公司人员。 昨天中午，海门区官微海门发布通报了事件的处理意见，其中呢包括区纪委介入调查，对三星镇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三星镇政府登门向老人致歉，以及终止与净通市容公司的合作，将其列入黑名单，并且根据合同对其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 其实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无需过多评说，老人占道卖甘蔗确实有违规之处，但如此简单粗暴的抢甘蔗仍不可原谅，况且没有执法权的第三方外包人员当街抢老人甘蔗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这不仅与规范文明的市容管理要求背道而驰，更有违基本的人情伦常。 卖甘蔗的老人遭遇粗暴对待之后呢，当地的热心市民组团来到了老人家中帮助老人售卖，还有很多人呢是照顾老人的生意主动购买。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黄工，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白天啊，受东移高空槽影响，天空呢会逐渐转为阴天。由于光照呢比较弱，气温上升啊也受到抑制。预报的最高气温呢是7度左右，体感呢会有一些阴冷。所以呢，今天出行和户外活动，重点是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今天夜间是阴天，现在预报的平原地区呢是阴有零星雨或小雨天气，西部北部地区啊有雨夹雪或者是小雪。这个雨雪天气呢，从咱们前半夜的23点前后开始，到明天早上5点左右吧结束。由于夜间气温逐渐下降，后半夜到明天早上呢下降到最低，现在预报平原地区在0度上下，西部北部山区呢最低气温在-3度到-1度。所以呢，明天早上啊，部分路段或者是地表呢会有积雪和结冰现象，特别是北部地区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并对明天早上的交通早高峰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明天早上上班上学啊都要注意防寒保暖，同时啊路面比较湿滑，开车出行呢还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本周接下来的几天啊都是晴间多云或是多云天气，没有雨雪。周五的早上呢还有周六的傍晚会有分别有弱冷空气呢影响北京。目前来看风力的大小呢和前天相比呢还要弱了不少。那个明天到周六最高气温呢现在预报都是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0度到-1度。周日呢气温会有所下降，预报的最高气温降到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降到-4度。可见啊，明天到周日这个天气啊，总的来说呢，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没有太大的影响。天气情况呢，就这样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黄工的详细介绍。看来今天夜间有一轮这个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哈，带来一定 的 影响。好， 对， 谢谢您，黄工，再见。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阴转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北部有小雪，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天气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的污染物扩散。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天气比较冷，而且夜间呢还有降雨，所以上午到中午呢也算是适宜登山，但是您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是，洗车指数预报，今天夜间呢北京有雨雪天气现身，所以呢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企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会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美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中方回应其将为错误行径付出代价。 美国感恩节后疫情加重，日均新增确诊超过12万，奥密克戎已经扩散到17个州。 财经资讯，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前沿科技，股神一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搭载的卫星将开展多项全球首次在轨试验验证。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迎冬奥赏冰雪主题游线路。 广电总局谈历史题材剧的创作，不能用个人臆想取代历史定论。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国际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当地时间6号，拜登政府继续碰瓷儿表演啊，宣布所谓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同时不会派出美国官方代表团出席。对此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作出回应说，美方此举是政治操弄，严重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刘鹏宇还强调说，从来没有向美国政客发出邀请，美国政客来或不来，对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会有任何影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昨天表示，美方将为其错误行径付出代价，请大家拭目以待。 当地时间12月7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白宫新闻发布会当中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了安全会议。在会议中，拜登重申了美国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张。 沙利文表示，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防御装备，还将加强东线的北约盟国的实力，以应对冲突升级。对此，美国以及北约盟国也将会越来越关注乌克兰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这些盟国也期望从美国这里获得更多的能力和额外的军事部署。公众也应该准备好在未来几周内看到美国军队在东线的北约盟国驻扎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 俄罗斯总统新闻网站也就当天的视频会谈发表声明说，双方主要讨论了乌克兰局势问题，指出2015年达成的明斯克协议是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基础，但其实施缺乏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举例说明，乌克兰奉行破坏性政策，旨在完全撕毁明斯克协议和诺曼底模式达成的共识。普京还对基辅方面对顿巴斯地区的挑衅性行动表示严重的关切。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强调俄罗斯向乌克兰边境附近调遣军队具有所谓的威胁性，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在此问题上不应该把责任推卸给俄罗斯。正是北约试图利用乌克兰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强化自身的军事能力，因此俄罗斯非常希望获得可靠的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以排除北约东扩和在俄罗斯邻国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的可能性。 双方在会谈中还讨论了双边问题，指出当前两国双边合作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特别体现两国外交使团的工作都遭遇了困难。俄方提议，两国应对外交使团在对方国家运作的所有限制归零，这也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实现正常化。 疫情方面，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在感恩节过后，美国国内七天平均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2万例，为两个月以来的新高。此外呢，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也继续扩散，美国呢已经有至少17个州发现病例。 欧洲方面，当地时间12月7号，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正式签署了联合组阁协议。当地时间8号，舒尔茨将会被正式选举为德国的新一届联邦总理，各内阁部长也将会宣誓就职。 随着三党正式签署组阁协议，德国新内阁政府即将正式组建。总理候选人舒尔茨表示，当前与疫情的对抗需要新内阁政府付出全部力量。副总理候选人哈贝克也指出，德国新政府将致力于实现气候保护的目标，并会将保持繁荣与气候中和相结合。 再来关注，近日呢，包括英国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内政大臣帕特尔的私人办公室附近，都发现了可卡因等毒品的痕迹。随后呢，英国下议院议长霍伊尔爵士表示将会报警处理此事。同时，英国议会呢可能会部署嗅探犬以打击吸毒现象。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呼吁尽快对此事进行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一消息发布之际，约翰逊正计划公布一项打击毒品犯罪的新战略。这一切源于近年来英国毒品犯罪数量大幅增加。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去年的报告，全英大约有300万人使用了包括可卡因在内的非法药物。 疫情方面，当地时间7号上午，英国首相约翰逊听取了内阁会议报告时表示，尚未对奥密克戎定性为时尚早，但是早期的迹象表明，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比德尔塔更具传染性。截至当地时间12月6号，英国已经累计确诊了336例奥密克戎的感染病例，有部分病例没有旅行史，这意味着当地已经发生了社区传播。 目光转回亚洲，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7号上午，近100名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2019年秋季例行大祭后，近两年以来日本国会议员的首次集体参拜。 值得注意的是，7号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80周年的纪念日。在当天的参拜者当中，来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内阁成员的一共有9人，其中还包括经济产业的副大臣细田健一、环境副大臣雾台俊介等。在此之前，岸田文雄曾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对此呢，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80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大批政要要选择这一时期高调参拜靖国神社，绝非偶然，恐怕是蓄意为之，刻意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日方应恪守中日方面4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近日在官方网站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朝鲜继2020年后再一次被排除在人道主义援助对象国家名单之外，不在联合国明年人道援助对象国之列。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发布报告表示，鉴于朝鲜从2020年1月起因新冠疫情封锁边境，并且限制境内人员流动，联合国机构的工作人员难以前往朝鲜实地考察与工作监督，所以采取了这一措施。 这份报告呢还指出，朝鲜、阿富汗、缅甸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到今年年底情况可能会更糟。除了朝鲜之外，报告中提到的30个人道主义危机国家全都被列入了援助对象国名单。 当地时间12月6号，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推迟向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提供联合国席位。这意味着由阿富汗前政府任命的现任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将会继续履职。而临时政府外交部对此回应称，阿富汗临时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拥有在联合国代表阿富汗人民的合法权利。 近日呢，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宣布重新开放。博物馆馆长拉希米表示，除了目前由阿富汗塔利班保障国博物馆的安全之外，博物馆没有其他变化。一位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在参观的时候也表示，博物馆里的藏品记录了阿富汗的历史，对于能参观博物馆，他感到非常开心。 介绍一下，阿富汗博物馆呢，位于首都喀布尔的西南部，于1919年设立，它被叫做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在高峰期曾藏有超过10万件的藏品，其中包括拥有4000年历史的青铜器时代金银器和2000多年前贵族留下来的20000多件金饰等罕见的藏品。拉希米表示，这些文物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体现出古时的阿富汗在文化交流和贸易当中的重要地位。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话语为您编辑。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冯源。冯源您好。 主持人您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近期英镑的走势。 好的，英镑对美元呢，是自11月中旬起从1.35一线震荡下跌，在月末触及了1.3190后，暂时得到支撑，回到1.32上方。昨日在1.3264开盘后震荡上行，最高触及1.3289，随后转为下跌，最低1.3209。在纽约时段尾盘收复了部分的跌幅，全天收于1.3244。近期英镑的下跌主要受到避险情绪和英国央行加息预期下降的影响。疫情的变种给防疫工作以及经济的恢复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避险情绪导致市场出售风险资产，英镑受此承压。此外，近期英国央行官员表达了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市场对于英国央行将会很快加息的预期。调息市场显示，英国央行在今年12月加息的概率从11月份时的50%下降到了不足30%。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英国和美国加息预期的分化将会使得英镑持续承压。技术面来看，英镑对美元的下跌在1.32一线暂时得到支撑，但是仍未能扭转英镑下跌的趋势。RSI 指标仍未进入超卖区间，短期仍需关注1.32的支撑力度。若跌破，可能进一步测试1.3125到1.3135区间。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介绍一下日元的走势。 好的，美元的日元呢，是在11月末从115.50一线下行到113一线之后，在近期维持在113.50一线的盘整，昨天收报在113.60。近期日元依然是G10货币中对美元表现最好的货币，主要得益于避险需求以及美债收益率的回落。近期关于疫情变种的担忧引发了市场的避险情绪，而避险资产日元得到提振。同时，对日元走势有高度影响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上周从高位回落，目前呢是回落到1.5之下，带动了美元对日元的跟随下行。展望后市，需要关注疫情变种病毒的演变情况，在疫情避险情绪消退之前，避险情绪或将持续推动美元对日元的下行。技术面来看，美元对日元在跌破114之后，维持在布林通道中轨到下轨的区间，接近布林通道中轨114附近，或将再次承压下行，目标看向布林线的下轨112.40一线。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913，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4517，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618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4.4896，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738。主持人。 好的，谢谢冯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

中，可以关注两个赛道，一个呢就高景气赛道，一个是低估值赛道。在跨年行情中呢，围绕这两条赛道进行布局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优选的策略。 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门召开了京津冀协调机制2021年度会议，并且发布了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 这是三地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门商业银行首次推出的区域性金融协同产品，目的是为了加强京津冀金融与产业的协同，优化区域产业链信贷营商环境。 这一计划聚焦雄安、北三县、张家口、通州、武清、宝坻、滨海新区等重点区域，鼓励经办银行综合考虑企业所在产业发展前景和所处的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重要性等链条信息，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并且综合运用供应链金融产品服务上下游企业。 三地人民银行将通过单涉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工信部门通过提供产业链核心企业名单，支持商业银行行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便捷的融资服务。目前的三地人民银行共设置125亿元货币政策资金额度，支持京津冀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呢，京津冀协同发展会进入到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展现金融的新作为。 再来关注一个反垄断领域啊，昨天呢，北京市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合规指引2021年版正式对外发布。指引正面回应了二选一、大数据杀手等互联网领域的业态和竞争行为，并且对经营者做出15处风险预警提示。 二选一，这是最典型的限定交易方式。指引指出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的经营者，除非能够证明存在正当理由，否则二选一很可能就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即便平台经营者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但是通过实施二选一，或者利用平台规则、数据、算法、技术等方式进行纵向限制，在产生明显的排除、限制竞争影响时，也可能具有构成纵向垄断协议的风险。 另外，指引还列举了来源于我国以及欧盟、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公开的12个处罚案例，以及8个警示的模拟事例，供经营者检视自身行为，以此提高垄断风险识别能力。 好，财经方面最后来关注一个事关大家收入的消息。如今呢，2021年即将收尾，按惯例个税纳税人需要确定明年的专项附加扣除的项目。根据安排，明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呢是有新的调整，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会进一步完善。 给您介绍一下，今年8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当中。多位财税专家认为，这一表述意味着第7项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会尽快推出，明年推出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认为，新增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专项附加扣除，目的是降低家庭的育儿成本，鼓励生育。这一项目呢，可以理解为婴幼儿养育费用扣除，预计会采取定额扣除的方式，每个月每个孩子扣除的规模可能会在1000元左右。 按照往年的安排呢，一般第二年的3月到6月，符合条件的个人需要对上一年个税进行汇算。如果明年6月前婴幼儿个税扣除政策出台实施的话，那么纳税人可能在2021年享受这项个税扣除新政。 除了新增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之外，不少专家也说呢，扣除标准等会有相应的调整。目前除了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是限额内的据实扣除之外，其他5项专项附加扣除都是定额扣除。财政部负责人此前曾经公开表示过，根据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在执行过程当中呢，还将会进行动态的调整。 施正文表示，近年来物价上涨，个人支出成本在提高，因此呢，一些定额和扣除标准呢，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测算，适当的提高。比如近些年一些城市的房租上涨啊，住房租金和扣除标准呢，就可以适当的提高。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 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先来关注昨天中午12:12，谷神星一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天津大学一号、丽泽一号、宝运号等五颗小卫星顺利地送入到预定的轨道，实现中国民营火箭首次连续成功和首次一箭多星商业发射的新突破。 来介绍一下，这个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是星河动力航天自主研制的四级小型商业运载火箭，致力于为商业微小卫星提供质优价廉的定制化发射服务。 值得注意的就是搭载这五颗小型小卫星当中呢，这个宝运号啊将会开展多项试验的全球首次在轨验证。宝运号卫星它是一颗20公斤级的空间科学试验卫星，主要搭载的卫星智能服务与计算平台载荷和 GNSS 衍星探测载荷。 其中呢，这个卫星智能服务与计算平台载荷呢，将为构建空天计算的在轨开放源试验平台奠定技术基础，并且为我国构建智能化的综合性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下一代核心网等提供技术支撑。 为了支持这次试验的需求，科研人员是基于以往成熟卫星平台的技术，在宝运号卫星上首次应用高性能的计算模块，以支持开展边缘计算、智能处理在轨试验，并且提升卫星平台在轨重构和应用扩展能力，将助力宝运号卫星实现全球首次星上云原生与边缘计算的能力。 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也很重要啊，实验性口香糖可以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研团队研究发现，含有 ACE2 蛋白的口香糖可以捕获新冠病毒颗粒，减少唾液中的病毒载量，并且呢有可能会抑制传播，成为一种低成本的抗疫武器。 ACE2 存在于人体内某些细胞的表面，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呢，通过与 ACE2 蛋白结合，然后入侵人体细胞。目前呢，有研究表明，补充 ACE2 蛋白可以降低严重感冒、严重感染患者的病毒的载量，恢复患者正常呼吸功能。 这一次呢，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使用了一种基于植物的专利生产系统，培育出了 ACE2 蛋白，并且呢，用其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口香糖，这个口香糖的表面就含有 ACE2 蛋白的副本。 为了测试这个口香糖的有效性啊，研究人员还采集了新冠患者的唾液样本，将这些样本呢跟口香糖的粉末混合，并与不含这种蛋白的唾液进行比较，然后呢他们就发现实验组的唾液当中新冠病毒的载量是明显减少。 研究人员说了啊，这个新冠病毒在唾液腺中复制，感染者打喷嚏啊、咳嗽或者说话的时候，就会把病毒传播给他人。那这种口香糖呢，就可以中和唾液当中的病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会减少疾病传播的非常简单的方法。 不过这种方法是否真的可以减少病毒传播还是需要验证的。首先呢，这个实验还没有进行人体实验啊，实验室环境跟人体口腔当中的环境不相同，人的体温还有口腔细菌是否会影响口香糖的有效性呢？一块口香糖的效果又能持续多久？这些问题都是有待研究。目前呢，研究小组正在申请临床试验许可，以评估这种方法是否真的安全有效。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医保电子凭证的实行给千家万户的百姓带来了便捷，而亲情账户的开通也为家里的老人儿童开通电子凭证带来了便利。 那么在医保电子凭证开通后，如何查看自己的账户被谁绑定了呢？如果想要解除关联，又该如何操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需要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进入个人中心页面，在我的家庭成员板块点击家庭成员的头像，进入我的家庭页面，然后点击页面顶部导航栏里的我的关联，就可以查看到您已经成为了谁的家庭成员。 如果想要解除绑定的话，需要点击家庭成员进入下一页面，这样就可以在这个页面查看详细的关联信息。勾选任意解绑方式后，点击解除绑定，就可以解除您的账户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绑定关系。 那么医保电子凭证的关联手机号该在哪里修改呢？这依然还是要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进行操作。您可以在客户端当中医保电子凭证页面点击右上角的三个黑点，选择绑定手机号修改，就可以修改手机号码了。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即便是开通了医保电子凭证，实体社保卡也依然可以使用。具体选用医保电子凭证还是使用实体社保卡，由参保人自己决定。并且在选用医保电子凭证时，参保人必须先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才可以使用。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国资委邀您收听国企故事会。 推进良田、菜田、鲜果果园高效节水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的重要举措，是农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2017年12月，北京京顺水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市场化运作应运而生，主要负责顺义区31万多亩两田一园农业高效节水设施的投融资建设、运行管护工作。顺义区两田一园涉及16个镇、305个村、2037个地块。如果您没有来过这些地块，它对您来说只是一个个简单的数字，而实际上这么大的面积还要分成不同的种植属性，有良田和大棚，也有果树和花卉。京顺公司成立了3个项目部，每个项目部负责5至6个镇，每个镇由1到2名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运维。为了做好运维服务，京顺公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通报修电话，所有技术员的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2021年清明节本是牛栏山镇技术员休息的一天，一早他和家人去祭祖，在途中突然接到报修电话，于是他急忙把家人安顿好，火速奔赴报修现场。在找到漏水点后，他立即拿起铁锹挖土刨管道，给施工人员抢修提供便利，尽快通水，为用水户降低损失。京顺公司安排客服中心每半年对用水户开展一次节水设施使用培训，每个季度开展一次节水宣传。一次宣讲时，有一位用水户反映自己是独居老人，无法将泄水井中的淤泥清除，影响了冬季管道排水。女宣讲员听了立刻停止宣讲，抄起铁锹清淤，因为空间狭小，铁锹施展不开，她又跳进泄水井内一盆一盆地将淤泥挖出。老人很是感动，后来主动成为监督员，督促相邻地块排水防冻。通过近4年的运维管理，顺义区两田一园用水户对京顺公司的运维服务给予了充分认可，同时帮助提高了顺义区农业节水社会影响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京顺公司将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为首都发展节水农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联合举办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座谈会，对历史剧创作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永雷指出，现在确实有个别创作者缺乏对唯物史观、大历史观的准确认知和正确把握，创作理念依旧聚焦于帝王将相的权谋斗争和后宫生活，忽视对人民群众形象的塑造，对历史主流趋势的把握，甚至少数作品存在庸俗化、媚俗化、架空悬浮的倾向，这些都是要旗帜鲜明反对和摒弃的。 尤其是关于民族文化、国家统一等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问题，不能用个人的猜测臆想和尚无定论的学术解读取代历史定论、社会公论。 再来看一看网剧，由周迅、黄磊等主演的家庭伦理剧叫《小敏家》，将会从11号起在优酷上播出。 在这部网剧当中，周迅饰演刘小敏，中年离异后呢，独自在北京生活，与同样离异的爱人由黄磊饰演的陈卓共同面对来自生活的难题，通过三代人对爱的不同理解串联整个故事，不断以爱的力量化解种种矛盾，建立属于小敏的新家庭。 另外一部剧叫《雪中悍刀行》，将会从15号起呢，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腾讯视频上开启首播模式。 这部电视剧根据网络小说改编而来，主要讲述了世家子弟徐凤年历经磨难，最终成长为北凉王的故事。相比于原著小说偏向于玄幻武侠的风格，改编出来的电视剧作品呢，摒弃了玄幻的内容，直接主打武侠风格。 喜欢美食的观众呢，可以关注一下由陈小青导演的美食探索纪录片《风味人间三：大海小鲜》。这部纪录片会在19号登陆腾讯视频。 听这名哈，大海小鲜，那顾名思义，镜头呢是以本土海鲜为聚焦点的，借以展示我国绵长海岸鲜活辽阔的人间百态。鲜活自在人间的利益将会贯穿节目的始终，在展示中国海洋壮阔辽阔的同时，也为观众描绘出了一幅依海而生的鲜活日常劳作风景线。 真是很期待，期待他怎么写渤海。渤海有一些海鲜是别的海没有的，知道吗？ 因为它凉水海算是吧？ 内陆海嘛，就有一些，要么就是养殖，要么就是那个海里特有的一些海鲜。确实，我在家里吃到的东西，在北京现在还没有见过， 比如说虾怪。 不是叫风板鱼， 我那是没听过的。 希望在《风味人间大海小鲜》当中看到啊。说这部纪录片呢，会以更加年轻化、生活化、本土化的表达方式，讲好全新的海鲜故事。鲜活自在人间的主题利益之下，鲜活不只是美食，还有辽阔人间的生动故事。 再来看演出方面，北京京剧院12月6号到10号将会带来系列精彩演出，名家名段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国粹经典中回味京剧情，交流国粹传承。 系列演出呢，包含北京京剧院的经典作品，也包括2021年度京剧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项目。今天演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传统剧目《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伍子胥上演，经典再次回归。 12月9号呢，北京京剧院挖掘整理的失传剧目展演《战长沙》将会登台，刘备、关羽、韩玄、黄忠这些名将的故事会再次搬上舞台和大家见面。12月10号将会上演《风金挑袍》《古城会训地》啊，借剧目呢也会开启学术交流活动，邀请观众在美好的演出当中感受温暖。 好，今天呢是周三，照例我们进入图书资讯大搜索的板块。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智游魔法世界》即学院版《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哈利波特与凤凰社》首发。 去年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学院版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囚徒》。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人文社以图书故事为核心内容，以哈迷最喜欢的知识竞赛为形式，将最新出版的学院版《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介绍给广大读者。 截至目前呢，人文社已经开发了瓶装版、精装版、双语版，还有全彩绘本、20卷本、舞台剧本《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霍格沃茨图书馆系列、电影剧本的《神奇动物》系列，还有周边的产品叫《魔法史之旅》、《哈利波特立体书穿越对角巷》等10多个品种。 第二本要给您说的是纪实作家越南新出的《越南大中华史》。新书呢，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入文学之中，为读者在古今交织与中外错综的叙事鸿沟里面，通过北京人头骨、仰韶彩陶、殷墟甲骨文、三星堆等12场考古大发现，重现中华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 哇，越南的南渡北归，就是100多年前的文人的故事，我还没看完，他已经在研究10000年前的了， 还聊得吗？ 他真厉害哈！100年前的事情就写得那么生动，10000年前的事情会 写成 什 么样？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中越南大中华史》。 对， 为了完成这一系列的考古文学作品，越南多年来呢一直在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为了挖掘更鲜活的背后故事呢，把能找到的考古队员、专家他都采访了个遍，并且长期的住在当地啊，通过长时间的交流和细致的采访，最终完成了这一系列作品。 好，最后呢，我们来了解一本再现了游牧文明驰骋欧亚草原最后荣光的图书，叫《东欧》。下面呢，咱们一块来听这本书的译者詹红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内容。 大家好，我是《东欧草原边疆》这本书的译者詹红，朋友们都称呼我为八月。彼得大帝通过什么手段在封闭保守的俄罗斯推进西化改革？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为何100年来极其起伏？奥匈帝国崩溃的结构性原因？波兰为何在历史上多次被瓜分？宗教对人们思维的限制如何影响国运？对于这些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刚出版的《东欧草原边疆》一书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本书作者麦克尼尔是全球史开宗立派的大师。作者在引言部分先介绍公元15世纪时尚未经开发的东欧大草原的地理范围、地形地貌，接下来以时代为序，每一章跨度近百年，讲述公元1500年至1800年之间环绕东欧草原的三大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及其世俗领地或附属国、匈牙利、波兰、立陶宛等国的立国之本，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帝国如何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各国如何解决内部各阶层的利益分配问题，是各阶层利益妥协或以武力压制，帝国是否有改革的意愿，如何克服内部宗教和利益集团制造的障碍而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制度及官僚制度，这些帝国及小公国解决内部问题的方式与成败，最终将决定他们在地缘竞争中的地位，决定谁能将这片广袤而肥沃的草原变成帝国的财富源泉。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场角逐的结果，但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东欧草原边疆》一书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及分析框架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好，北京时间的8:4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昨天的故事中呢，我们说到面对极端天气，交警成为了保障居民交通安全的逆行者。那么一名优秀的交警，他的职业素养是如何养成的？在成长过程中，李宁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我们一起来听由程强为您采制的故事《唯愿路畅人安》下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那个视频两秒中央，那个天之寺内没事了， 早上7点，李宁带着队员们准时出发，开始例行的早高峰巡查。 61栋栋有吗？我知道的61栋栋。 从警20多年，巡查对李宁来说再寻常不过了，但每当聊起自己的第一次上街巡查，他仍然津津乐道。 是那会儿还穿的是绿制服，就是两道儿的。那是1999年，现在说起来还挺自豪的啊。负责过清华，负责过北大，还负责过颐和园，就这三个，我觉得在我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三个单位。就是别着一个电台，那会儿没有手机，穿着制服，戴个帽子，骑个自行车，然后就在周边校园里转，看有没有交通事故发生，有没有早晚高峰有拥堵的，上颐和园周边，哎，看看有没有那种违规通行的大货车， 有没有那种就是占道停车揽客的导致秩序混乱的这些现象，什么清华园啊、未名湖畔，还记忆犹深。然后那会儿也没有导航，只是自己哎先在办公室看这地图，找哪条路线觉得最合理。因为我管三处单位嘛，我先往东走，再往北走，再往西走，然后再回队，哎，这一下转起来，这半天就过来了。为什么我选择那路线？现在我知道了，因为那会儿我第一次实习正值是初冬，往东骑再往北骑是顺风，然后下午呢可能从那个角度过来了，因为挨着山比较近了，往回骑还是顺风。你要逆着风骑就太痛苦了，那会儿也没有口罩，也没有这种这个 围脖 的这种，没有，就是一身马库尼的冬季制服。 哎，我听您这聊啊，是不是第一次出去还挺兴奋的？ 特别兴奋。就那会儿我觉得哎真是这个警服终于可以穿出来了。因为那会儿我们有一条纪律，就是警校的学员不允许着警服回家，就是我们那警服只是在警校里边穿，没出过门，终于能见着这个外边的空气了。怎么说呢，反正我一出勤我那手套就洗得特别干净但是可能那自行车骑一圈回来手套也磨黑了，然后回来继续洗。那会儿物资没有那么充分，一双手套至少得戴两周。 1999年冬天的深夜，熟睡中的李明被同学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即将要去处置一起让他刻骨铭心的交通事故。寒风中只能看到汽车的两束远光在百望山北路的山道上逶迤前行， 跟着师傅开着桑塔纳，后边带着这些警用装备，就我们两个人出警。我坐在师傅旁边，我就问他，我说在哪儿啊？师傅皱着眉头也不说话，你先别影响我开车。因为黑啊，那会儿山后边的路灯好多都不亮，感觉就是外边风刮得呼呼的，感觉黑洞洞的，就两束大灯，然后就在山边上树林子里头开，然后开着开着，一会儿感觉前面有一个打双闪的，那应该就是交通事故现场，一辆小皮卡，那应该叫工程抢险车，它应该是从山边上那条路，那条路还特别黑，由北向南开，而且我感觉速度应该不慢。然后呢，它开的过程中呢，从这个岔道拐出一个两轮摩托车，一男的带一女的，五菱的小木兰，一拐出来，正好这车到跟前了。直接连人带车给撞沟里了，这人掉沟里了，找人用大号的手电照那沟那草丛里边，看见一摩托车小木兰，然后那边有一男的，那男的已经不动了。当时报警啊，路过的说撞了一摩托车，有俩人，那个人在这小皮卡的车前面，肯定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当时啊，一瞬间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死亡交通事故，你想我那年还不到18岁呢，的确挺害怕。我跟着师傅走一步我就走一步，师傅往这边走，我就往这边走。反正我老跟着他。师傅说：“你跟着我干什么？我这画图呢，去看着那人家。”这个真的没法形容了。我就也没电话，那会儿往前也不敢靠近，也不敢走远了。你不能让别人在围观的往上走啊！而且旁边有村口有出来的人，他虽然人不多吧，但是有那么几个人，还得看着现场，还得防止来车有什么意外发生。就感觉天冷，心冷，人也冷的。这两个人被抬到急救车上的时候，感觉这瞬间就是交通事故猛于虎。但凡这双方小皮卡开得慢一点，警示灯打得频繁一点，骑摩托车这男子带着这女子拐出来的时候稍微停一下，让这个主路的车先走，这起事故绝对不会发生。一瞬间啊，人就没了。这么惨烈的代价，你涉及的可能是2-3个家庭。 一场交通事故彻底让李宁明白了作为一名交警的责任与使命。 当时我认知未来交通管理的这么一个思路跟方式啊，就是要提高大家伙的安全意识，而且也要提高驾驶过程中的这种经验以及安全防护的这种意识。你要没有意识，你感觉你是无知者无畏，经验主义，然后呢马屁大意，再有侥幸心理，然后10次事故的确9次快。你俩人都慢一点，这事儿绝对发生不了。即使蹭上了也是很轻微的，对吧？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辖区内的交通安全，发生交通事故后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李宁走遍了管片的大街小巷。他还特意给自己的出警挑了一辆小型的摩托车，他给这辆摩托车起了一个名字，叫小闪电。 不是说我骑不了那大的， 大 的 多帅。 对，大的骑起来又威风，而且速度也快，动力也强。 嗯， 只不过我觉得这小的第一个 功能完全具备了， 嗯，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嗯， 对吧，也有后备箱警灯，关键是钻起我们管界的胡同还有背街小巷来，那如鱼得水，畅行无阻， 哪儿都能去， 你想去哪儿都能去哪儿。 您是对执勤服务的这一带是不是特别熟啊？ 特别熟，就是我敢说我们广安门大队整体的这个管界是9.98平方公里，里边有4个街道办事处，春树街道、广内街道、广外街道、大栅栏街道，这其中有5个派出所，有72所学校，有无数的胡同大街小巷，有时候突发事件你的管界指不定是哪个角落发生问题的，有可能是交通事故，有可能是治安事件，有可能是火灾或者是什么跑冒滴漏的这种突发事件，对吧，报警人给你提供的很少量的信息，你要通过你大脑的最快速的阅读分析，它在哪个位置，它在主路还是辅路，它在进城方向还是出城方向，是南向北是西向东，甚至是在这个桥的哪个墩子下边，临近哪个小卖部、厕所，你都应该有这意识。 脑子里有张图， 对， 他一跟你说在哪儿，你立马能反应到，哦，是那个位置。 对对对， 这样你才出警更方便。 出警方便，然后作为指挥员指挥其他巡逻车来支援，共同处置，以及这个现场管控远端的分流疏导，对吧？你要不把车辆分流周边的，那除了会破坏交通事故现场，而且会造成聚集围观，导致其他的这周边的路网， 嗯， 可能会拥堵或者甚至瘫痪，对吧？这个需要你大脑里有一个非常强的位置感跟地域感。 啊，宣武门、回民门，咱们注意啊！现在进城方向的潮汐特点比较明显。你要是南边，它是两条左转，两条直行，一条右转啊，还是对应的。但是北侧那非机动车道，偶尔也有停车的，也有影响。 我们有好几个侧啊，第一个一校一侧，还有医院一侧，医院一路一侧呢，说的其实就是有主干道，有那种背街小巷，都叫路，对吧？只不过它的级别不一样，有大路，有小路，有窄路，甚至还有胡同。一路一侧说的是什么？其实这个理念就是，每条路，第一，它周边的交通组织不一样，它连接的周边的单位、车站，还有周边的所有的要素，它都不一样。那么每条路就应该有每条路管理的量身定造的这么一个方式。打个比方，前三门大街，或者说广外大街，甚至说这个二环辅路，就这些重点的大街，我们的标准要求就是绝对不能有违法停车的，因为这个路是第一个是咱们北京的脸面，重要的交通通道。那日常这些对于违法停车，甚至临时这个搭乘客人这种停车，我们都是零容忍，一律都清理。那对于这个背街小巷，或者是社区之间的这些道路， 嗯， 甚至说这些胡同，那么我们就会联系社区、街道以及这个居民代表，咱们共同研究咱们家门口的这些路到底怎么治理，怎么能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而且合法合规。 在父亲的影响下，年少的李明成为了一名警察。如今父亲已经退休，自己也迈入不惑之年，成为交警队伍中的中坚力量。而伴随李明的成长，他对警察这份职业也多了几分人生感悟。 能到我49岁、59岁的时候，那会儿可能我体力跟这个身体达到不了现在的标准了。 嗯， 那可能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说去社区多宣传宣传，学校门前的这个文明护送岗啊，看看孩子们上学下学，对吧？或者发现一些路上的交通标识、标志的这种需要更换的、需要更新的、完善的，依然在发光发热。 等你退休了，穿着便服，骑个自行车胡同里转，然后去看看那路况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这个可能就是贯穿一生的嘛，对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职业生涯可以人生的轮回，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百姓的出行的平安。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孙畅、于浩，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以阳、翟轩、程强，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要做一棵树，